是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在我的怀中忽然湮灭了，幸福留不住缘分，让片刻温暖都化为残忍。 也许我能得的其实只是你的一个吻，也许再多就会沉沦到永恒。不管别人的眼神，不该爱人哭闷，最后怎么分？ 大雪已经落下，冰冷我心竟然能无声。 大雪怎么掩埋我爱你太深？ 发现太冷太冷，也许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 倾盆大雪纷纷落下，擦亮往日路程，就让盲目成为

从前。

牵挂。 心中。